然后，那你存在移动硬盘里面的照片，你是基本上不会去看的，是吗？ 不会去看。 那你存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在心理层面觉得他还在，而且我其实是这样的，我一直计划去，不管是找一个现成的这个工具，还是自己写一个特别简单的脚本，我希望把这些都存在可能 S3 或者是七牛什么的这种云存储上，之后至少选两个，一个就是国内的可能作为主存储。另外一个就是它自动的去备份到一个国外的，可能感觉它会更长久、更稳定的那种存储服务上，这样的话理论上它应该就不会丢了嘛，对吧？对，这个是我一直想弄这件事儿，但是没弄。就是第一，确实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和时间和足够多的时间去折腾；第二，就是觉得弄上去就更不方便了。我现在放在硬盘里面，就是我想回看的时候都很麻烦。如果放到云端，我估计就怎么去看啊？你还得去配套一个特别方便浏览的这个客户端或者一个网站，对吧？ 所以。我自己管理照片，我其实有两个比较原始的诉求，这诉求虽然原始，但是其实想做到还真挺难。就是第一个是我想几十年后这些照片我都能看， OK。 这个其实以前我的感觉也不深哈，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是因为最近老了有关系，就是你总是想回忆以前的 没 东 错。 西，或者是总会觉得以前那些。回忆其实价值很高，比我们以前想象的价值高。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想起来，比如说我们很小的时候，或者是上小学的时候，一些生活中的碎片，那会儿当然肯定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的嘛。但有的 对。 时候就会想到那些细节，但是那些细节又特别模糊，就会让我有点惆怅， 对， 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希望我的照片都能存下来。然后现在可能你觉得不怎么重要这些照片，但是30年，如果你真能存下来，30年以后再来看，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 特别宝贵的一些东西，是吧？ 对。 这是第一个诉求啊。但是这个诉求，我觉得做起来就很难了。比如说几十年，几十年首先。我觉得你任何移动硬盘都不靠谱， 应该废了，对。 几十年就5年，你如果不导出来都够呛了，对吧？ 是。 然后现在这些存储介质的更新换代还挺快的嘛， 是。 这样，然后你存在本机上，我觉得也是绝对不靠谱的， 这更不靠 对， 谱了，这比移动硬盘还不靠 就 谱。 哪怕你每次换电脑就去导，我觉得也不靠谱，因为我自己。其实我的所有照片库差点就丢了，最后就是因为我其实云端有备份，所以才没丢。我那次是这样的，我的照片是 Mac 和 iPhone 是同步的嘛，同步的，但是那次装的是 beta 系统，知道吧？然后我 iOS 也装了，Mac 也装了，呵呵，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没装，它备份都还在嘛，就那个照片库还在。但是我都装了，但是就格了嘛， 对。 那个信息就没了，然后当时给我急够呛，然后后来幸亏我当时已经开了 iCloud 了，然后其实所有照片已经丢了，全是从云端又下回来的，就当时可能有100多个 G 了吧， 哎，那你现在所有的照片有多大？ 啊，我看一下啊，我记得是280 G。 哇，太爽了！ 就是我把我从高中能找到的照片，到大学， 我操！ 到以前的最早的手机拍的，就质量也还很差呢。然后到上班毕业到现在所有的照片我全都找出来了。最早其实在 Flickr 上存了不少，因为当时幸亏还是用这个东西了，是吧？要不然绝对找不回来了。 对， 然后我就全都导到 iCloud 上了，把我能找到所有照片都导过来了，还有以前的 再找的那些拍出来的照片，我会用手机把它电子化， 明白？ 对，电子化之后又保存了一份，这样加起来就特别多，可能280多了。云端的服务其实选择，目前我感觉国内的都，你不可能做到30年、50年。我现在不太信任吧，就说谁家能做到几十年。 对，国内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亚马逊应该可以做到。 对，就是其实能选择的就是你像亚马逊或者苹果、 Google 还有微软，我觉得这几家都没问题。 但是你现在所有的照片都只在 iCloud 上是吗？你本地还有存储吗？比如说硬盘之类的。 本地的移动硬盘有个备份。 明白。 我会想给它备份一下，因为我是探摩圣直接把的电脑备份的。所以它应该也是有的。 其实我现在不太相信本地，就我还是觉得云比较靠谱。因为实际上我最近的这些，就是近些年的这个照片啊，最主要的还是就 Flickr 上面的是没有丢的，就它还是随时可以拿下来，但是其他的就不好说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云还是比较靠谱。之后我现在想法是能不能这样呢，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想存到 S3 或者七牛之类的，对吧？但他们肯定是我想要看的时候获取不方便， iCloud 是我获取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但是我又觉得只放在 iCloud 可能也不靠谱，万一虽然它会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万一它崩了呢，对吧？你其实所有的，哎，但理论上 iCloud 应该也做了备份的，对吧？ 肯定的， 所以它应该不会全丢。 就是你这么想，同样一批数据，你交给苹果存，交给 Google 存，还是交给七牛存，谁能保证你的安全性更好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苹果自己，它应该也会做备份，但我不知道给用户的这些数据，它真的会全部的。有多份备份吗？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它有，那你觉得还有没有必要说我在 iCloud 里面存一份之后，我自己再把它在另一家服务上存一份？这个肯定是比不管怎么样，可能比放在同一家服务上要更安全一点吧。 就是我觉得你要追求非常极致的这种安全可靠啊，是可以考虑的。所以我问过那个在群里问过一些朋友啊，他们有那样做的，就是主力用一个云。把照片全都存上去，你可能要花钱了， 对吧？因为量比较大嘛。然后同时用那个 Google Photos，Google Photo 呢，它是如果你不存完整版的话，它是免费的。然后它的压缩，它自己说法是它的 在手机上是 OK 的。 它自己的说法是压缩不太损失质量的，就是你看上去差不多。 对对对。 然后他用 Google Photo 像免费版，相当于是啊，就做一个保证，不会丢。 所以你只存在 iCloud 上就行了，对吧？ 我 iCloud 一份，本地的移动硬盘再备份一份就可以了。 那你怎么去这个找照片呢？ 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 iCloud 这个为什么它好用啊？就是其实照片不光是存储， 对， 还要看，对吧？ 是。 之前我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像你一样的人还挺多的，很多人都把照片都存在硬盘里，但我估计你们一年都不会看一次的。 我几年都不会看一次。 对，就是这样嘛。但是我觉得照片对我来说，如果我不能随时看，或者是我想找到它的时候就能找到它， 对， 就它就失去了回忆，就是记忆这个价值了，体现不出来了。 是。 所以我希望它随身都能携带嘛。那 iCloud 就是它这个照片的这种，它有什么好处呢？你像我照片库大嘛，基本上我手机肯定存不了这么多图嘛，电脑我的空间都不够，对吧？ 对， 所以它把完整版直接存到云端去， 对， 本地显示这个压缩的缩略图嘛， 对， 然后你想看哪张图找到的时候它自己就下载。 对，但这个好像这个是我觉得不爽的一个地方。它是不是你点进那张图之后，它就会自动下载了，而不是说你需要它下载的时候才下载？ 它会自动， 这不是挺操蛋的吗？ 为什么操蛋？ 比如说我在就是4G的情况下，我只是想 就是看一看那些照片，我其实这个时候没想要那么高质量的，结果翻了一会儿之后耗了巨多流量，这不操蛋吗？ 你翻到一张照片的时候它不会加载， 嗯， 但是你一放大它就开始加载了。 嗯，你放大的意思是你用手去放大它是吧？ 对，你要手把照片放大，对，它就开始加载原图。 这个时候你就去下，我觉得是蛮好的，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设计。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照片太多了嘛， 嗯， 但是我呢，我希望这样，你看你记得之前我们把照片存到弗利克上去管理的时候哈， 嗯， 其实会给它分相册加标签做很多事情对吧， 对， 现在我的需求就是我希望通过搜索，就是我想到一个事情我想找那张照片，我就能快速的找到它。 对，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痛点。你怎么做的？对， 有几项啊，一部分是和以前 Flick 上那些管理方式差不多，另一部分就是， 嗯， 其实是移动时代手机时代特有的一些东西，还确实很先进。 就和以前一样的，那首先就是会建相册，我会建相册对吧， 嗯， 比如说去一个城市，我就按照这个城市的名字，比如说有200张照片就放到里面去了。 这是一个，回头你肯定会搜城市的名字对吧，就它都在里边了， 嗯， 这是一种方式。然后以前可能主要就是这种方式了，然后后来我会发现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啊，比如自由女神像， 嗯， 我其实很难找到它， 嗯， 那我可能就会搜比如纽约是吧，我也能找， 嗯， 但是有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纽约的这个相册的时候，那自由女神像我就找不到了。 后来我就怎么做呢，其实这个就会要花点时间，就其实就加标签，就是你看我们用 Flick 的时候其实还是花很多时间去给每张照片加标签，现在我感觉应该是几乎很少有人这样做，但我现在会这样做，我会把一些照片，就最近一些照片，它里面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用这些词去检索的，我把它那些标签都分别写在那个图片的数据里面去。 明白，这个太难做到了，我觉得 这个只要你勤奋就可以 啊。当然 但是我觉得太难做到了。 其实不是勤奋，就是你不要把它积攒到一起再去做。对，你比如说你有一些照片你就弄一些，有一些就弄一些，其实还是不难。现在我基本上可以真的可以做到，比如说有可能的你要让我找照片，我一下就能找得到，可能几秒之内吧。 你都加了有可能的标签，是吧？ 我会加，对。 OK， 就这个真的是一旦加上之后会真的很好用， 这超级方便。 是， 就比如说你要问我去，比如露营的照片，我一下就能全给你找出来，或者是拍星空的照片，全都能找出来，各种东西。 对，这个真的是太赞了。 嗯， 但是这个去这个有一个前提啊，我觉得就是说你管理这些照片的工具得唯一得稳定。 对对， 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干过你这样的事儿的，但是大概2005-2006年的时候开始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就是这种数码照片多了嘛，但是我用过很多的这个管理照片的东西，比如说像以前那个叫什么 Picasa 是吧， Google 的那个， 对对 对吧，还有什么 iPhoto 之类的，之后后面还有什么 Aperture 什么 Lightroom， 这些都用过。我一开始第一个用的是什么不记得，大概是 Picasa 吧，我特别认真，里面建相册之后什么打标签，写什么关键字之类的，特别认真。但后来就突然换了一个之后，就原来的那个应该是废了，它是不能直接同步挪过去的，后来就可能就弄的就少了，再后来就彻底不弄了。就是如果我能稳定的保证说我可能这辈子或者说我几十年就一定用这个了，那可能还是比较容相对愿意去做。 对，你说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其实一个是你用的应用要持续用，还有就是这个应用最好是它在比如说各种端上都能跨平台。还有一点是云，就是你存下来的比如标签相册所有的细节的数据结构的数据都要能云端同步，这样的话你对对，就是你每天做一点， 然后你知道你的那个你搭起来这个东西那些框架那些东西一直在那儿逐渐的丰富起来，它是积累的，对，而不是说你比如你换了一台电脑就全没了。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个，就是苹果的那个人脸识别现在是不联网了，对吧？ 对，这点特别操蛋。你像标签它很基础的信息嘛，那但是人脸它就不是属于一个标准信息了嘛，它就是在它的应用里面加上去的。它的问题在哪儿呢？之前我跟你说过，它以前是比如说我在电脑上把人脸全识别出来了，它在手机上同步过去以后它也有，但是到 iOS 10以后呢，他们号称做人工智能要保护用户隐私嘛，然后他就把这个人脸识别的信息变到每台设备单独去处理了，然后他的云端同步信息的时候他不同步这些信息。所以我跟你说9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9的时候呢是电脑上支持人脸识别，然后你可以通过人的比如你给加个名字之后搜到这个人的照片是吧，然后 iOS 9的那个手机上呢它因为没有人脸识别这个选项，没有人的列表，但是它那个搜索的时候是可以搜到的，就比如说我搜你的名字，那你的照片其实是能搜到的，但是它到10以后它就变成每个设备单独去算了。但是它又有一件事情，就是它把这个搜索也断开了，就是电脑上我弄的比如说有几千张2000张照片是我自己吧，我到手机上一搜搜不着了，这个让我特别讨厌。然后还有就是他要本地处理，本地处理结果呢，比如说我照片太多了嘛，我有50000张照片，那你知道我的 Mac 上他自己在跑，我的 iPad 上自己在跑，我的 iPhone 上自己还在跑，因为他要把这50000张照片全扫一遍，他可能要好几个星期，就导致它根本不通用，而且每个设备扫出来的东西数据全都不一样，因为它各种差异，扫出来以后有可能电脑上认为这三个是一个人，手机上就是那三个是一个人，它就错了。 哎，这是为什么呢？ 它会有这种差异。 照理说它的算法应该是一样的呀，而且你这个照片数据本身是一样的嘛，对吧？ 我不清楚，它是有些偏差的。 那它的这个扫的时候是需要联网的吗？ 不联网。 那所以就是他们本地说不定这个的算法就不一样。 有可能。 OK。 而且速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让我特别讨厌的地方。这个就有点像你说加标签那个事儿，知道吧？ 对啊，我弄了半天，结果你一下把我废了，对吧？ 我就比如我电脑上搞了半天， 对， 我手机上也没用啊。 对，这个是很操蛋的。哎，对了，那个我现在我打开了我的相册啊，在 iPhone 上，我要怎么给它加标签？我不会加， 手机不行。 操啊！ 手机加不了，手机只能搜。 怎么搜？ 你在电脑上给它加上标签之后， 嗯， 它会存下来，同步在手机端去。 就是我在手机端的什么地方搜，就是通用的那个搜索的框吗？ 对对对。 哦。 然后你就搜标签，它就出来了。 所以我只能在电脑上去加标签，对吧？那这个就挺不实用的。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能在手机上操作，它就更加没法操作。 那不是，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用电脑的，就是说在 iPhone 上面拍照的人，有多大的比例会也在电脑上用照片那个应用呢？ 我不知道，我不是说， 我觉得应该巨低吧。 我不管这个，但是我是说，就算在手机上给你加一个加标签的功能，你绝对不会去用的。 不能说绝对不会去用，就是我很可能没法就是坚持去用，但是就是那个就更有可能嘛，就是如果我要用的话，我更有可能去用。但是现在这样一弄，我觉得基本上就不可能。 我觉得你从一个产品设计者的角度上去想，我觉得不应该设计这样的功能。 那倒是， 对，在普通人在手机上给他加标签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对，而且他们的设计的思路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较明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在说说不定以后苹果比如说会取消掉标签这功能，至少是也许不让你去加了，因为 我感觉他们的思路其实是去自动的去处理这些东西，对吧？就比如说现在我是不手动的去管理它的，我不建相册，这我也不去分，比如说城市他们现在都可以自动的去帮你分的嘛，对吧？ 对。 对，所以比如说像 Google, 它好像比苹果更激进，它会试图去帮你去更自动的去生成一些东西，比如说它判断你这次是一个什么什么之旅之类的，这它可能还会把一些，就它不是帮你处理一些效果嘛，这个是它很早就在做的。就最近我没有打开它，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更新，反正它自动去做的事儿比苹果还要再多一点。嗯，但是苹果现在自动做的这些对于我来说好像已经基本上够了。自动按日期按时间分，按地点分，之后它按人脸分，就差不多了。所以他们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一定是希望能自动实现的越准越好，越多越好。就是你需要手动去管理的那些事儿越少越好。所以我觉得没准啊，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也许你在哪个端上你都没法手动的去添加标签了。 现在我们手机上有这个地理位置吗？其实之前我在用单反，我现在也在用嘛。然后单反其实加地理位置特别麻烦。 对，你原来的那个单反上面有没有那个 GPS 的模块？ 没有。而且我找了，就是我搜了一下支持 GPS 模块的相机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特别贵，而且比如说我的单反想加一个外置模块，那一个模块要2000块钱。 对对对。 然后呢，第二是它搜星特别慢，就是它不是 AGPS 嘛，它就直接搜星。搜星，你记得以前我们用诺基亚手机的时候搜星 是很久， 就2分到5分钟吧， 是 才能搜到星，而且超费电。 它是和那个。和你的单反用同一块电池是吗？ 单反它不是单反用同一块电池，它是一个 自带 的，对。但是那种有相机，有 GPS 模块的相机，我查了一下， 是用自己的。 对，一个是定位慢，还是要好几分钟。然后我搜了一下测评它基本上说，如果不打开这个功能，能拍比如一天，打开只能拍2个小时。 哈，差这么多。 然后有50%的情况下记不上，就记录不上 GPS 信息， 但是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 是吧？ 对， 啊，这更操蛋， 就 这更操蛋。 基本上我查了一下所有支持这些功能的那些测评啊什么的，用户的评论 都说不靠谱， 就基本上是不可用的，基本上不可用的。 你是哪一年查的？是近一两年是吧？ 近一两年，对。 哇，都还不行。 对，都不行。 Shit。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其他方法，就是用手机软件。我找了很多，最后找到两个特别靠谱的。他这个方式还特别取巧哈。 时间是吧？ 对，他用时间，就是你把你的单反相机和 调成一样， 和手机调成一样的时间。 嗯， 比如最准就1秒都不差，或者你差2分钟。 其实差一秒应该问题，差几秒钟问题不大。 对，是不大。对， 对。 他那个，当时我还仔细看他这个原理哈。基本上就是，你同一时间，然后你一个人，你的相机和手机应该是在一个位置上。 对 对，所以他最后就对比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你拍的照片，再取到手机这个时间记录那个点，然后把那个点的信息写到照片里面去。 你需要用手机的软件来完成所有的事儿吗？还是需要弄到电脑上？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这有两个软件嘛，第一个软件叫 GeoTag Photos Pro, 它是一个二这个软件，它做的事情和你刚才说那个外设一模一样。 它 就记点，然后记轨迹，最后这个软件做的还挺好的，它是可以自动把那个轨迹，你叫 GPS 文件 GPX 文件直接存到 iCloud Drive 上。它每次它一更新就自动存，实时存。然后你刚才说是不是非得电脑上做呢？其实就是第二步，你同步轨迹和照片的过程了是吧？你可以在电脑上做，但是它其实还有另一个软件 叫 Photos Tagger， 这个软件，然后它支持从 iCloud 上把那个轨迹文件读出来，然后再、再读你，它是 iPhone 上的软件啊 ，iPad 上也有，这个时候它可以读你系统相册，把这段时间的照片全读出来，自动同步，同步完之后，它又存回到系统相册里面去了。 他把这个信息写入之后存回去， 然后这样的话就配合我之前说的，我那个每次比如每天我都把照片导到 iPad 上嘛，导的时候分完相册，我就直接把轨迹同步好了，然后用这两个软件，同步好之后，然后它存回去以后，它就跨云端多设备就同步了， OK， 这就特别爽。 是，对，单反没有地理位置，就是其实是原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对，现在单独想给它加成本还真是挺高的。 后期 你做吗？ 我不做， 基本不做是吧？ 我做的最多的肯定是裁切。 我觉得普通人其实滤镜还是用的最多的了。 那肯定了。 这就是我说手机对整个照片，就是拍照啊摄影啊，从前到后整个流程影响都很大其实。然后这其实就是上次我和你讨论过哈，就是比如说滤镜大家后来也知道，但是你说像美图秀秀，就当时我们有考虑说、其实当时我自己没想清楚。早期可能更多想说照片怎么管理的问题，就包括我自己照片也多、所以我可能也需要管理，所以我会琢磨这些事情哈。对，但是像刚才我们聊的，手机它自己其实就在起着管理的作用了，然后反而痛点是滤镜或者是会修图这块， 美化嘛， 反而是美化， 对吧？美化， 然后 对， 然后最后遇到比如说中国的用户自拍的特别多，分享的需求又很强，然后美化的需求就特别强、就后来就导致其实你只做这一个切入点， 就市场就很大了，是吧？ 几亿的用户就能上亿了。 其他国家的女的不爱 P 图吗？ 我觉得亚洲人应该 特别爱， 比较爱 P 吧。 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一直觉得大家愿意用美图秀秀之类的 P 图，其实本质上相当于化妆，对吧？就是对于这些用户来说，他其实他的生活现在已经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所谓的咱们说的这种现实的社会，就是他每天会出去实际面对的那些同事朋友和路上的陌生人，对吧？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其实就是虚拟的在手机上活着的这个，而这个越来越重要了，就很多人可能他在手机里活的比在现实里活的这个程度更深。所以对他来说，他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去弄自己的头发，需要去化妆的话，那他在虚拟的那个更深的地方，他当然更要化妆，而那个化妆成本貌似更低，效果更好，所以就很热衷于这个。难的其实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很不鼓励那样去做，所以就不做。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男的也会去疯狂的去 P 图，就 P 自己的自拍。 你说这个我觉得挺有趣，就是你把一个人的现实生活和在网上分开了。 对， 就是实际上你的照片应该和你现实中一样，对吧？但是反而呢，他们确实是把图 P 的别人都认不出来了。 对， 你觉得这样对吗？ 对，这个对错肯定没法说了，对吧？就是，但是这是我看到的，就是我认为，原因是这个，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呢，可能这个事儿就像，你现实出去要化妆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想知道是，那国外的人难道不爱化妆吗？ 就如果他们也要化妆的话，他们应该也需要 P 图啊。比如说亚洲的这些人，日本、韩国肯定都，那些女的化妆比中国要更狠嘛，对吧？所以他们应该是也 P 图，对吧？这个就比较好理解。那其他国家的呢？难道他们正常情况下不化妆？ 化妆肯定是会化的，但是 那他们不 P 图？ 但是我觉得 P 图这件事情啊， 嗯， 可能又有说法。我觉得 怎么说？ 我不清楚每个国家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是什么样子哈。但是比如说， 嗯， 你长成这样，比如说你长的是七分， 嗯， 你化妆，比如说你是六分啊，然后你化妆是七分， 嗯， 你七分去见人，嗯，也 OK 嘛， 嗯， 是吧？但是呢，你非得你在网上的时候你就给 P 成九 分 是吧？ 那这个差别，这个差别六分和七分，那可能就是一种尊重啊，或者一种什么是吧？这种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点嘛。但是九分和七分的差别那就很大了，就有点， 嗯， 你还是这个人吗？或者是你会不会是因为有欺骗性质呢？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在现实假设一个女孩哈，在现实中她的化妆的技术和她的那些化妆品可以让她变成九分，你觉得她会不变吗？ 她可以变啊。 她会不会变？她应该会变，对吧？ 她会变，对。 所以我觉得区别就在这儿啊，她在线下，就是她在现所谓现实生活中不 P 成九分，是因为她 P 不到啊， 是 因为她只能 P 成七分，因为对现实生活中那个想彻头彻尾改变还是比较难的嘛。 那你觉得边界在哪儿呢？ 边界就是她所能承担的成本的上限，我认为并不是那种就是改变就是彻底换了一个人。那如果这件事儿会有问题的话，那就不会有人去整容了。因为整容就变得更彻底嘛，对吧？ 你认为其实修图就是虚拟的人物的整容，对吧？就和整容差不多。 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而且是低成本的，它可以不用去考虑那么多事儿，也不花钱，也不伤脸，但是呢，又能达到一个发出去效果贼好的那个状态。 那是，就比如说美图秀上，我把身高高一点，是吧？ 对啊。你没看那些女的就真的狂P，不是好多人就是打脸的那种，就是说你看她把那个桥都P歪了 啊。对对，很多的。我身边的人我感觉普遍性太高了哈。 嗯嗯， 其实很多女生吧，就上班的女生， 嗯 你在微信上看她们头像然后再见到本人 你是不认识的是吧？ 根本就不认识。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是不会去考虑那件事儿，就是我这样是不是有欺骗性，我觉得不会去考虑的。他能批成多高的分取决于他的能力。为什么女生爱自拍？ 我感觉还是想，尤其是总自拍的，他肯定要么就长得挺好看，要么就能修挺好看，对吧？ 对对对。 也是特别丑或者修也修不好的人， 就不 拍了，就拍他可能也不发了嘛。 我们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印象，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会有一些自拍之后，可能这个自拍就是你说的要么自己长得好看，要么是把自己修得好看，之后她就会发自拍。如果她不发自拍，你会不会因此做一些判断？ 会。 对吧？ 会。 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有可能她比如说长得特好看一个女的，但她就是就像你不爱发这个出去玩的照片一样，她就觉得我发自拍很傻，我就不发。但是一定会被大多数男的认为这肯定很丑， 至少会这么去想。 就是不认识的时候肯定会这么想一下的，对吧？ 对， 觉得你看他连一个都不敢发，肯定有问题，连修都修不好。 对，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就而且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 嗯，对， 我觉得已经发生了。